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86集，第一女神探。全部看完，林奇对此事就知道了一个大概。林叔叔，你先看着，我回学校了。秦冉见林奇翻得差不多了，便朝他说了一声，转身往门外走。可能因为气氛原因，林奇也不如以往那样温和，秦宇一时间竟不敢说话。林奇让司机送秦冉回学校，被秦冉拒绝了，他又将人送到门外，再回来时面色沉静，眸色染寒。 这是刚刚冉冉给我的，你们俩都看看。 林奇把那几张纸递给宁晴，宁晴一看，心口瞬间一紧。秦宇越发的不安，心脏跳得飞快，走近拿过来宁晴手中的纸，从上往下扫着。他跟无言的聊天记录，跟那个博主的聊天记录，还有无言的转账记录，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。秦宇脸上的血色瞬间消失，脖梗上青筋毕现。他所知道的秦冉不过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高中生，以至于他诱导无言找那个博主的时候都没有用伪装。谁知道这些聊天记录，甚至于银行卡转账记录，都会出现在宁晴手上。他所预想到最坏的也不过是无言站出来说这一切，他可以反驳，可是秦宇怎么也没有料到秦冉一声不响的，不但拿到了聊天记录，甚至银行转账记录都能查到。他哪里来的这么大本事？秦宇抱住林奇的胳膊，眼睛迅速聚拢起水雾。 爸妈，不是这样的，无言是我的朋友，我不知道他找我要微博监管这件事是为了这些。还有，他要离开一中了，向我借钱我能不借吗？ 感觉到林奇并没有松动，秦宇心底的恐慌瞬间涌出来。林奇低头看了他一眼。 无言是你朋友，你借给他20万都不问一声吗？他怎么知道你跟那个博主熟？ 他们都知道我跟那个博主熟。爸，你也知道我每天为了练琴只睡5-6个小时，哪有时间问这些那些的。 林奇看了他一眼，然后伸手拿掉他的手，转身往楼上的书房走去，按了按眉心，似乎有些疲惫的说道： 玉儿，你让我想想。 楼下秦宇不敢跟着他上楼，只跌坐在沙发上，眸色翻涌。宁晴也没有理会他，只是拿着被扔到桌子上的几张纸正正地坐着。几天后，校医室门边停了一辆来自京城的吉普车，从副驾驶上下来一个高大身影，30岁上下的年纪，极其突出的五官棱角分明，眼色寒星，唇削薄，下巴上是刚冒出来的胡茬，很明朗的硬汉形象。他在校医室门外看了几眼，然后目的十分明确地推开大门进去。秦冉的右手实际上已经愈合得差不多了，还有一道疤正在慢慢的淡化，程俊正在给他拿药，是淡绿色的药膏，秦冉也没有见过，敷在伤口上有些清凉。 俊宇，关于…… 30岁上下的男人进来，手中拿着一叠档案，他还没有说完，就看到坐在程俊对面的女生又止住了。很明显，这件事不太适合让一般人知道。秦冉收起了药，自然要避开。程俊往后一靠，挺散漫地开口： 等到快开饭了，坐吧。那是郝队，京城刑警队大队长。 转而又朝那男人看过去，慢悠悠地开口： 你有事就说吧。 郝队顿了顿，又看了秦冉好几眼，对方眉眼低着，一根犹如葱段一般的手指敲着唇，五官精致明艳，有一种冷感，这容貌倒是少见。 他稍愣过后就跟程俊提了几句，到底是避着秦冉，他也没有多说。不一会儿，程木、陆兆颖跟戚成军三人一道从外面回来，看到郝队都挺高兴的。 哎，郝队！ 陆兆颖哥俩好的去搂郝队的肩膀，程木跟戚成军十分严肃恭敬。 郝队， 郝队。 这两人很显然对郝队极其敬重。郝队朝程木投去了一个疑惑的眼神，是针对秦冉的。程木一脸木然地摇头。他摆好了饭，吃饭的过程中大多是陆兆颖在没话找话。 郝队，我女神没来吗？ 程木一脸期待地看着郝队，郝队摇头。 她有事，不能离开京城。 哦。 程木十分遗憾。 我女神要是能来，这些案子要好破很多。 郝队颔首，因为秦冉在场，他话说得含糊。 嗯。这个案子不好破，跟三年前712的案子相似。要是能找到当年管理那个案子的人，我有 90% 的把握能把他们一窝端。 郝队看起来像是知道一点内情的。陆兆颖疑惑地指着下巴。郝队是刑侦大队第一人，很少见他对人那么服气，挺诧异的。 郝队长，你也有这么服人的时候。 712那人。 郝队吃完放下筷子，想说什么，看到坐在一边的秦闪，他又迅速咽下脱口而出的话。 没什么。 秦闪一直低着头，在郝队说话的时候，他手上的筷子碰了一下碗。 怎么了？ 程俊低了低头。没事。吃完饭之后，郝队单独叫了程木出去。 啊，那个女生是谁？ 郝队给自己点了一根烟，微微眯眼。 横川一中的学生。 郝队吐出一道烟圈，眯眼道。 学生？ 你也很疑惑是吧？ 程木现在已经完全起不了半点波澜了。 他不但是个学生，学习成绩还差，当然长得是真的好看。 跟你女神比起来如何？ 程俊一向挺傲的，没有见他对谁这样过。郝队有一丝好奇，这女生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？ 她哪能和我女神相提并论？我女神可是刑侦大队的第一女神探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